切，拽什么拽啊？让他退役也是为他好，他还能干什么呀？ 就是就是，算他识相，没想赖在俱乐部养老。 叶秋和苏沐橙离开了，留在会议室的众人像是突然回过神来一样，风言风语的讨论又一次开始了。孙翔的脸色却是阴晴不定，他没有参与，而是凑到了经理的身边。 我不明白，他怎么会接受这条件呢？ 他不得不接受， 经理说。 为什么？ 因为他付不起违约金， 经理说。 不会吧？ 孙翔惊讶。叶秋那可是在联盟打拼了7年的职业选手，而且是最顶尖的，就算他拒绝各类商业活动，单凭薪水也不至于付不起这解除1年半合约的违约金。 你不是那个时代过来的，你没经历过。在联盟初期，职业选手可没有现在这么风光，大家都是勉强糊口，绝大部分人都是兼职。在那个时代被刷下来的人是很惨的，大好青春都用在了游戏上，没有一技之长，之后的生活大多拮据。叶秋是那个时代的天才，凭借水平一路走到今天，但是他有很多那样的朋友。 你的意思，他的财产很多都用来接济他的那些朋友了？ 不错。 那他既然也挺需要钱，为什么又不肯接受商业活动啊？ 这个没有人知道原因。 你有没有什么猜测？ 哼，或许啊，是和他的家人有关。 哦， 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家人的事，他也从来不说，这很奇怪，所以我有这种怀疑。 这人身上好多故事啊。 孙翔手里攥着叶秋交给他的一叶知秋账号卡，他也知道一叶知秋是早在职业联盟还没有形成前，叶秋在网游中的娱乐账号，一直使用至今，是荣耀界最古老的账号之一。 好了，不说他了，老板今天有事不能来，但是特意交给我这瓶他珍藏多年的红酒，专门用来为你接风的。 那真是多谢了，家是有了我，该翻身了。 叶秋离开了，苏沐橙站在俱乐部的大门口，他就是这样看着叶秋一路走到消失的。他不住地回身朝自己挥着手，苏沐橙早已经泪流满面。没有太多的话别，叶秋一共只说了8个字： 休息一年，然后回来。 苏沐橙一个字都没有说，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她早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，她已经有勇气独自承担很多事情。天空飘起了雪花，这个冬天好冷。下雪了。叶秋离开俱乐部时，心里也没想好下一步。持续了这么多年的生活，突然间就要改变，他也有一些不适应。他只想先这样好好的走走，一直的走，走到自己想清楚为止。谁知道天都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偏偏在这时候下起了雪，而且越下越大。飞卷的雪花迅速打湿了他的肩头，头发也结起了冰溜，不躲一躲是不行了。叶秋左右看看，路边有一间网吧，在这深夜依然是灯火辉煌，当即朝着网吧飞奔而去。网吧里很暖和，冲进的叶秋抖落了身上的雪花，在前台开了一台机器。 C 区47号机。 吧台的小姑娘报出机器的位置，随后递回开机者的身份证，结果抬头看时人已经没了。 小姑娘也没有大惊小怪，显然这种事已经见多了。把身份证默默地收好，发现不见的人自然会来找。 C 区47号机，叶秋沿着牌号找来。这网吧规模不小，机器相当之多，而且还有二层。 C 区， 叶秋看到了天花板上吊着的区号牌，他倒是不必上二楼了。数到了第47号机，叶秋却是一怔，这位置上分明已经坐着个女人，而且是在玩荣耀，正在竞技场里与人单挑，激烈的操作带着脑后竖着的高高的马尾一晃一晃。望着他的侧脸，看到他瓶中枪炮师的角色，叶秋有点恍惚，他差点以为是苏慕成坐到了这个位置。但他很快就知道这不是，苏慕成总是那么温柔平静，哪怕是在激烈的 PK 对抗时都能保持着微笑。说起来，叶秋有时候看着他微笑着一炮把人轰杀成渣，在客气地说声抱歉时，莫名会觉得有些发寒。至于眼前这姑娘，她的长相同样是那么漂亮、清纯、温柔，但那咬牙切齿、蹂躏键盘鼠标的狠劲儿，让人觉得她的样貌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局。 杀气太可怕了，不过很可惜。 叶秋看清了屏幕，他看出这个女人马上就要糟糕。果不其然，他刚刚露出了一个破绽，被对手抓了个正着，一套连击过来，所剩无几的生命立刻刷一下被清空了。 靠！ 叶秋听到这女人怒吼了一声，挥手一敲键盘，直接把游戏都给关闭了。叶秋正踌躇自己这位置还要不要了，女人已经转头，一眼瞅到了犹豫的叶秋，气冲冲地起身问道： 上机啊？ 叶秋点头： 坐这儿吧。 女人说完就已经离开了。叶秋为这种普通玩家不淡定的竞技素质摇了摇头后，终于坐上了位置。陈国郁闷，非常郁闷，刚刚和人在荣耀竞技场单挑打了52局，结果居然一局都没赢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自己的账号可不差，陈果摸着他口袋里的竹烟匣，在普通玩家当中，他这账号可以说是挺强的了。而陈果的水平也不算低，他玩荣耀也有足足5年了，方才他的对手账号是不如他的，结果却打得他52局一局都赢不了。 哼，是个大高手。 陈果点点头，下了个结论。 老板娘，你游戏没退啊？怎么那人玩起来了？ 陈果正边走边想，突然身边传来一句。陈果歪头一看，旁边机器上是网吧一熟客，正探着脑袋望向自己方才坐过的机器。 不好！ 陈国心下一惊，连忙飞奔回去。荣耀的火爆让荣耀账号的登录器已经成了电脑常规配件，在网吧更是必不可少。由于账号卡只需在登录游戏时插入，所以在网吧这种公众的地方，大家一般都是插卡登录后就把卡收好。这一卡一号，卡丢了可以挂失，所以盗号算是绝种了。但在网吧这种地方，经常有人马虎大意妄退或是伪退游戏，结果被后来者顺手牵羊，捡了钱和装备。陈国刚才连输52局，相当暴躁，一个没注意，游戏没退出，而只是切回了电脑桌面。陈国匆匆冲到近前，果然看到那家伙在操控着他的账号， 只是好像不是在扫装备，而是在竞技场里和人打得津津有味。陈果还没来得及吼，就见屏幕上已经跳出了两个大字：荣耀。赢了。陈果瞬间呆住了，闪出荣耀两个字，这是竞技场标志性的获胜符号，意思等同于 KO。 只是自己这走开回来才多久？40秒？50秒？陈果抬腕看了一下表，绝对不到1分钟。结果呢？刚才自己连输52局的对手被这人不到1分钟就给荣耀掉了。陈国甚至忘了冲上去抢回账号，他盼着这人能再打一把，让自己好好看看。结果却是看到那人很是熟练的就已经退出了游戏，伸了个懒腰，好像对电脑没太大兴趣似的，左右东张西望了起来。这一扭头正看到陈国瞪大眼睛在望着他，连忙解释： 哦，你刚没退游戏，我坐下战斗已经开始了，帮你打赢了，放心吧。 用了多久？ 40多秒吧。 陈国张大了嘴，对方却还略带遗憾地说： 手冻僵了，不然的话30秒就够了。 30秒就能击败自己52局都拿不下1局的对手，这得是什么人呢？难道是家世战队的职业高手？陈国突地想起，他知道家世俱乐部离他的网吧可不太远，可转念又一想，家世战队的人他就能认出来呀、啊，除非这人是那个从不露面的高手叶秋。叶秋？一想到这个名字，陈国激动了，但想到这个高手向来低调，自己扑上去问的话，人多半不会承认。踌躇了一下后，陈国突地想起什么，飞快地跑回了前台。 C 区47号机的客人登记的什么名字？ 陈国问吧台小妹。 叶修。 小妹说： 叶修？叶秋吗？果然。 陈国激动了，在他看来这真是此地无银300两，这样才说明这人就是叶秋。他要真写个叶秋上去，自己反倒不信呢。陈国的笑容那叫一个阴险呢，他已经准备搜刮可以找到的所有东西去找这人签名了。叶秋的签名啊，谁有？谁都没有。正想呢，小妹那儿却又随口补了一句： 他的身份证都忘这儿了。身份证？ 陈国一听一怔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兴奋的糊涂了。网吧登记是要实名制的，肯定要出示身份证，哪有人能用假名登记？ 身份证呢？我看看。 陈国从小妹手中接过身份证一看，果然实实在在地写着叶修，顿时一阵失望，非常有把这修字改成秋的冲动。得知这人并不是自己仰慕已久的低调高手后，虽同样好奇这人的实力，但兴趣却已经一下消了一大半了。陈国悻悻地回到 C 区47号处，把叶修的身份证递了回去。 喂，你身份证忘了拿了。 哦，谢谢。 叶修连忙接回。 你是网吧的？ 我是这老板。 哦，老板，那太好了，我刚在你们这上网的网页上看到你们招网管是吗？ 啊，是啊。 陈果没想到这人突然来了这么一句，他正想着怎么让这人和自己切磋一把呢，这样倒是很有借口了。 我看了，觉得条件我都符合，工作和待遇我也没问题，怎么样，考虑一下吧，老板。 哦， 那你还得荣耀单挑赢我才行。 啥？有这条吗？ 不用找了，我新加的。 叶秀一怔，随即也明白过来，自己刚才那把赢得太职业，这美女老板是对自己的实力有了好奇。只可惜，叶修苦笑着摇了摇头， 我赢不了你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没有可以赢你的账号。 账号？你好几级啊？什么装备？ 没级，没装备。 不会吧？ 陈国有些不信，40多秒就击败自己打不过的强敌，这样的人只有一个没级的星号，那水平是怎么练出来的？ 原来的号送人了。 哦，这样，你倒大方。 陈国感慨，这人实力这么强，账号一定也不弱，厉害的账号那可是很值钱的，随便就送人，很豪迈。 是，太大方了。 叶修苦笑，自己交出去的账号可是斗神一叶知秋，只用大方两个字来形容，说实话真是太小气了。 是准备去玩新区了吗？ 新区。 叶修一怔，看了一眼今天的日期，恍然，明天是荣耀运营10周年纪念日，荣耀从2周年纪念日开始，在每年的纪念日这天凌晨0点会开放一个新区。第10版账号卡的销售从3个月前就已经开始，在老区玩的不顺心的老玩家，准备进入荣耀的新手，都已经准备好了新区账号，对这个日子翘首以盼。如今开放的已是荣耀10区，遥想一叶知秋那还是荣耀1区的账号，后来在荣耀更新第5章神之领域时，和诸多高手一起达到标准，完成了技巧挑战，完成了首批拥有公共图神之领域准入资格的玩家和账号。如今一叶知秋已经遗嘱，自己的荣耀职业生涯也画一段落，却碰巧遇上了1年1度的开心区。叶修的心思被触动，10年往事突然一起划上心头。 新区吗？ 叶修喃喃自语。 我记得在新区开放前是可以办理转区的吧？ 叶修忽然问陈果。 1级的空号才可以。 陈果说。 那我来试试。 叶修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了张账号卡出来，飞快进了荣耀转区申请的页面。陈果望着这张账号卡很是惊讶。 这不会是手办卡吧？ 是手办卡。 叶秋笑笑。荣耀的账号卡1年1版。手板卡距今那可就要接近10年了。陈国诧异地看着叶修。 喂，你玩荣耀多少年？ 卡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卡有10年，人则未必。 快10年了。 叶修的回答证实他是人卡合一。陈国游龄5年就已经觉得挺老资格了，没想到眼前这家伙竟然比自己足足多出1倍。10年，那是荣耀第一批玩家呀，能一直玩到现在还有兴致去新区，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。